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你好982，我最近偶然发现了一个学长的微博，这个学长在生活中一直给我一种特别温暖可爱的感觉，但是看到他的微博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吓坏了，因为这里充斥着他工作和学习上遇到的负能量的事儿。我没想到一个看上去那么温暖的人，其实每天都默默忍受着巨大的痛苦。我最后没有关注他，我想给他一点私人空间，也希望这个小空间能让他少一点烦恼吧。 未知的平原，或者那一片海洋，世界哪个角落存在真实的

进我眼睛透身似我身房，还似我缺氧乖张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怨我百岁无忧，还怨我徒有泪流。 清秋色，无边细雨亲吻我。

走了吧，房间空的，心凉凉的，又何必呢？刮起风了，脚步一乱，电话也挂断，被子翻了，心摔碎了，起起落落，有没一种别样的生活？

湘西的故事很美，比今晚更舒展，比娟秀更迷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九八二许愿曲。 你好，九八二，我最近真的特别想去看一场电影啊。但是我租房的这个位置呢，附近消费已经远远超出了我能承受的这个范围了，而且平时工作又比较忙，没有时间，没有一个很整块的时间去看一场电影。所以在同事他们聊天的时候，聊现在热门电影的时候，我都插不上话，就好像是一个局外人一样，这感觉挺难受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近期抽时间去看一场电影，哪怕是一个人也没什么关系。 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，放映了三年，我票都还留着，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，望着你慢慢忘记你，朦胧的时间我们聊了多远，冰刀划的圈纠结了谁改变，再重来会不会少些了你，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，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你妆都化了，要我 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、hey,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星 蓝蓝长 十里迷城， 七月上 周游， 回落车笔的望，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烟香楼，软土墙， 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。 穿过热闹的街巷，我会穿。

天心上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，这感情没改变，变的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

北京时间16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下午4点，新疆有花开，有草原，有戈壁，有清泉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和我一同深呼吸。 FM98.2 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你好982，我的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工作非常忙，加班几乎是常态。其实他可以选择休息的，但是他为了工作就整整一周都在加班，然后在前两天终于病倒了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都挺心疼的，但是其实也有一点在预料之中。我很理解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努力工作的人，但是也希望大家能注意身体，不要太拼，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 我们走过东京的风，伦敦的冬，看过世界各种残破，各种繁荣。你在曼谷困在丑陋，望着天空。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，生命总有善人在你的心中挖出个窟窿，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。最好的快要发生，还要我们等一等。最坏的一次旅程， 想一些话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。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是你，让我把你的苦痛统统吃进肚子里去，消化成吞吐如兰的呼吸，帷幕落下，众生平息，他们看不见，看不见你。 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 小溪哗啦啦。

上如常，工作谈情如常，迷惘也都如常。你看许多人在路上，仍不解为何而忙，笑也困倦，举杯如常，孤独大都终不长，诚然才体谅何为失望。年少时就像听雨靠窗，日头虚晃，转眼间三巡，谈笑过长，可有担当？生活已陷入执意面望，每个人择时而亡，心中那孤望纸上刻下，辗转而成一张床。如常攀附圆滑，如常模样也都如常。你看我们都在路上，仍不解为何而忙，泪也熙攘，病倒如常，世故大都唱。你说不再叙说远方，诚然才理解我为远方。将来也许长几次去青藏，

下的是个电台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记不记得

到幸福，你找到幸福啊。 想见难不绝 Listen， 你现在的人生要什么呢？